们来开始上课。那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我们先看这个145页，先把它捋一下之后，再来看这个148。145条，我们你看法条也可以，或者你要看到29页，这都可以，一样的条文。行政程序法145条，这个条文其实从程序法立法之后呢，这10年来啊都没有正式考过。但是这个条文其实一直很特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条文，这都没有考过。那这个条文是怎么讲呢？他是这样讲哦，他说。行政契约的当事人一方是人民，所以它也是一个隶属契约。那缔约之后，因为缔约机关所属公法人的其他机关，在契约关系外有行使公权力，那导致相对人履约的时候有显征费用，那这个时候呢，都可以由相对人向缔约机关来请求补偿损失。我们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当初呢，高工局，你看高工部。交通部呢，跟这个高铁，台湾高铁公司，那就高铁的新建，高铁的新建也是依照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所新建的，可以吗？也是依照促参法所新建的，所以高铁的合约啊，公证合约呢，它其实也是跟 EPC 合约一样，是什么？是一个行政契约，可以。高铁也是依照促参法来加以新建的。那那一份合约就跟 EPC 的合约一样，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好，那今天交通部跟高铁公司都已经订约了。订约之后呢，假设有一天行政院环保署发现说高铁公司发现说高铁呢经过的路线有一段呢，可能当初在环境影响评估上呢有疏漏。所以他可能重新要求高铁公司呢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程序，重新要跑一遍环评的程序，在某一个路段。那这个要求高铁公司要跑环评的程序，可能增加了300万，增加了300万。比如说，因为高铁公司如果在某一个路段，某一个路段中断的话，那可能这个路段的通行就会受到阻碍。所以可能会增加高铁公司在营运上的一些费用，多300万。好，那请问一下，高铁公司针对环保署的这个环评的要求而增加的这个费用300万呢？好，他可以向谁来加以买单？好，他可以跟谁请求这个300万的这个赔偿，还是说他要自己吸收？好，谈这个问题点。那你可以讲说呢，在这个问题点上呢？就有145条适用的可能。为什么有145条适用的可能呢？因为今天是什么？今天是缔约机关所属公法人 ROC 中华民国，缔约机关所属公法人的其他机关环保署，可以吗？行政院环保署、行政院交通部，都是挂在中华民国这个公法人底下，可以吗？缔约机关所属公法人的其他机关，在缔约关系外有行使公权力、环境影响评估，可以吗？那导致高铁公司的费用有增加，这个费用可以跟谁收账呢？可以跟交通部，来加以请求145条，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可以懂这个意思吗？那交通部是哥哥。那环保署是弟弟，我们都是同一个老爸生的，老爸不是同一个老妈生的，哥哥跟弟弟都是同一个老妈生的，那今天呢，弟弟在外面闯祸了，哥哥要替弟弟买单，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只要是同一个公法人的其他机关在缔约关系外有行使公权力，那导致这个当事人费用有增加的话呢，都可以去跟缔约机关来请求这个赔偿。来就有意思吗？好，那如果今天题目稍微变化一下，今天要求要跑环评程序的不是环保，不是行政院环保署，而是新竹县环保局。新竹县环保局是一个机关还是单位？怎么像问我？新竹县环保局是什么？我们讲过嘛，警消、卫环、 税务局跟文化局，对，警消、会环、税务局跟文化局是各自的，是机关嘛？地方政府底下的环保局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机关的？这样不行下来好。好，那如果是新竹县的环保局呢？今天要求高铁公司要跑环评的程序，在那个路段，在新竹县这一带呢，要跑环评的程序，那也是增加这个费用。他请问一下，高铁公司对这个费用呢，可以跟谁主张？跟地约机关吗？跟交通部吗？不是啊，为什么？新竹县跟交通部又不是同一个老大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同公法人啊，这是中央，这地方啊，了解吗？所以只要是不同公法人的话，好，那即便在地约关系外有行使公权力，导致相对人的费用有增加，这个费用本身地约机关没有买单的义务了，了解吗？那你说难道高铁公司就要自行承担吗？如果考试问你说高铁公司该如何主张，你要怎么回答？还是可以谈啊。我说人民要来什么？要来调整或者终止合约，太难了，谈一四七嘛。所以你今天你高铁公司还是有去依照一四七条跟交通部谈谈看呢、啊，啊，看是不是可以说让我能够酌减，让我这个看是不是可以说你交通部帮我来承担一部分的金额吧。啊，因为缔约之后形势重大变更嘛。好，那非当时所得预料，那依照原约定会显示公平，就可以请求缔约机关来调整这个合约内容。好，所以虽然今天是新竹县环保局的环评的要求，好，高铁公司还是有可能可以跟交通部呢来主张第四七条了，大家。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一四五的地方。好，那他的条文里面有谈到说，请求这个补偿损失要在一年内为之。好，那有争议的话呢，都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吗？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一四五就跟你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一四八条，一四八有什么？好，一百四十八条这个条文在讲什么？它主要讲的是一种行政契约。好，这一种行政契约，它附有自愿接受执行条款。它附有所谓的自愿接受执行条款。啊，不是所有的行政契约都附有这样的自愿接受执行条款。一四八的第一项。那有些情况有附，有些情况的契约是没有附这种条款。好，我们举个例子哈，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我们之前跟你举过的，像今天这个主管机关跟甲啊去缔结一个停车场代租契约，啊，双方约定一件事项，这个主管机关这个甲呢，他提供他缴纳代金给主管机关。缴纳一笔金额，那主管机关呢来帮忙甲来新建停车场，帮忙甲来盖停车场，好，那同时呢免除甲新建停车场的义务，啊，双方达成一个合议，好，缔结一个停车场代金契约，好，那如果说今天主管机关都已经免除了甲新建停车场的义务，都已经做了，啊，他也帮忙甲盖好停车场了，但是甲呢却迟迟还没有缴纳代金的话。钱都一直不缴，那这个情况之下，行政机关该如何来执行甲的这笔代金呢？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拿这个行政契约移送行政执行处来加以执行？我们讲过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行政执行法第十一条，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那个执行的发动事由只有限于什么？只有限于行政处分、下命处分。好像科税处分、罚款处分，好，那都可以移送行政执行。但是如果是因为行政契约所延伸的金钱给付的义务的话呢，那这个是没有行政执行的可能。了解吗？好，所以在这里呢是不能够走执行法第十一条。好，那该如何主张，就要看什么？就要看这个行政契约有没有添加一个一四八条的自愿接受执行条款而定。我们来看这个法条一四八。一四八条，他跟你讲说啊， 行政契约如果约定有自愿接受执行的话，啊，债务人不为己负，那债权人得以这个契约发起来，得以契约为强制执行的名义。啊，我们先讲一下，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一般情况如果没有附这个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话，通常主管机关会怎么做？没有附这个条款的时候呢，行政机关他就得乖乖的打，乖乖的去打这个行政诉讼，啊，打诉讼法第八条，啊，去打行政诉讼。那行政诉讼取得胜诉判决之后呢，再请行政法院来对缴加以执行，可以吗？好，一般的情况没有依次发条的条款的时候，那任何依照都是要透过诉讼方式取得判决，再请法院来加以执行。那如果说你今天有加一四八条这个条款，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说啊，你可以跳过诉讼程序，啊，不用再经过诉讼程序了，你行政机关直接拿契约书，啊，去申请法院来加以执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差异，就是跳过诉讼程序，啊，直接跟法院来申请执行。你说为什么会有一四八条这个条文呢？一四八条这个条文当初的立法的考量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加速契约，啊，加速契约请求权的贯彻，啊，加速契约请求权的贯彻，好，啊，那有助于公益的实践。你说什么意思？同学想一下，今天要打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啊去告人民，好，啊，那这个行政诉讼要经过多久啊？不知道，有可能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啊，你打行政诉讼就是要耗日费时，啊，经过一审、二审，时间很长，但是有可能这笔金额本身只是一个很小的金额，啊，金额不大，但却要耗费耗费数年之后呢，能够取得一个判决，再来申请执行，那这样对整个国家公益的实践，对整个公法上债权的确保，好，啊，那都是有所妨碍，好，啊，所以今天立法者呢，他会，啊，当时是着眼说。行政机关啊，如果没有让他去，就如果没有在法条里面加上这个一四八条这个条款呢，那行政机关就没有诱因，好，啊，跟人民来签行政契约，因为他只要跟人民签行政契约，后续的执行要透过诉讼，太麻烦了，行政机关就会想说，那干脆做处分算了，啊，那做处分其实是上对下，啊，上对下的这种支配的地位，其实人民会反感，所以立法者为了让行政机关。啊，有那个意愿来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啊，因为缔结行政契约，他为了让机关跟人民有意愿来缔结行政契约，就他去添加一个一四八条这个条文，啊，你行政机关你不用担心，你即便跟人民签行政契约，后续的执行也不会延缓你的效率，啊，你还是可以跳过诉讼程序，直接拿契约去申请执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一块哈。这一块呢，你可以讲说，首先第一个，在如果是没有添加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话，那必须要透过诉讼程序，诉讼法第八条。诉讼法第八条打完之后，取得一个胜诉判决，作为执行名义，再请高等行政法院来加以执行。好，再请高等行政法院来加以执行。好，这是一般的情况，没有添加一四八条的条款。但是如果是有添加这个条款的话，就跳过诉讼程序。既然跳过诉讼程序，就没有判决嘛，就直接拿行政契约书作为执行名义。好，但是拿契约书作为执行名义，不是指的是由行政执行处去执行哦，还是一样要由高等行政法院来加以执行，可以吗？好。所以这一块是什么？这一块是这个执行的途径，执行的途径要不要经过诉讼程序？这一块是执行的名义，那这一块是执行的主体，由谁来加以执行？可以，好，这是一四八条跟同学说明的地方。经过一四八条，就纯粹只是啊跳过诉讼程序。后续的执行主体还是由法院再加以执行。好，那如果是由法院再加以执行呢？这个是行政诉讼法305条的规定，305条有谈到行政法院呢的执行 要再办一个法。好，那这个地方呢，你的行政程序法148条，它的148条它的第三项，他说第一项的执行呢是准用刑诉法有关强制执行的规定。好，所以这个地方是148条第三项，那他什么？他去准用刑诉法300条，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这只是用的法条而已。好，行政法148条去准用刑诉法300条这样的条文。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第一个最基本的架构，148条的第一项。那这个架构谈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个考题，请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92年律师的考题还没有谈完。92年律师呢，在26页上面第二小题，好，92年律师的考题他这样讲，他说第二小题，他说如果那个协议书26页第二上面第二行，第二方号二，他说协议书上如果另有自愿接受执行的话，好，北市府或者基隆市政府有违约，那他方应该如何请求执行呢？一旦仅有自愿接受执行条款148条第一项，后续的执行就跳过诉讼程序，直接拿契约书作为执行名义来申请高等行政法院来加以执行，这样可以吗？好，那这样写大概就达到3/2的分数。好，那你要再更完整的，你要怎么谈？要更完整的话呢，就请同学去谈这个148条的第二项，要把它谈完。148条第二项，148条的第二项，它在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文。148条的第二项，148条的第二项，它这样讲啊，他说，前项的约定，如果缔约一方是中央机关，应该经过主管院部或同等机关的认可。他缔约一方是地方团体的行政机关的话，应该经过该地方团体的行政首长的认可。好，内容如果涉及有关事项，应该经过委办机关认可，实施效力。他在讲什么啊？他在讲说，好，我们可以解释过来。他在讲说啊，如果今天是机关啊跟人民缔约的，这个约定有签148条的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话，好，那还要再看情形，看什么？看或者是机关跟机关，或者机关跟人民都可能两种情况。好，那他说呢，要看的是说今天缔约的机关啊是中央机关还是地方的机关？中央还是地方？第一个机关，如果是中央的机关的话，要经过什么？要经过主管该事务的院或者部或同等机关的认可。要经过这个上级的认可呢，才会发生效力。好，那这个譬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是由内政部跟甲啊去签一个行政契约。那这个行政契约有加上148条的条文，那内政部要报什么？就要报院，可以吗？就要报行政院，得到行政院的同意之后呢，还可以去加这个148条的条款。好，这个自愿接受执行条款，啊，机关要经过上级的认可，啊，经过主管院部或者同等机关的认可，啊，报上级的认可。好，那如果是地方机关呢，就在看哈，这个事务的性质。是涉及到地方团体的自治事务，还是中央委办的事务而定？如果是涉及到地方团体的自治事务的话呢，这只要经过地方的行政首长，啊，地方的行政首长认可即可，啊，地方行政首长认可即可。比如说，题目是台北市政府跟基隆市政府签，啊，那台北市政府就经过郝龙斌市长，啊，郝市长的认可，啊，那就可以。如果本案是跟地方自治有关的话，就经过市长的认可就可以了。好，那委办事务的话呢，他说除了经过地方的行政首长 行政首长认可之外呢，还要经过什么？还要经过委办机关的认可。因为这个事务是中央委由地方办理的事务嘛，所以要经过中这个委办机关的认可。啊，两个都认可之后呢，起生效力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今天这个考题是什么机关？中央还是地方？地方，对不对？地方机关嘛，今天是地方机关嘛。好，那你就要去分析啊，因为题目并没有提示你说到底这个废弃物的清理是属于自治还是委办事务。一般啊，一般会认为是自治事务的。好，一般会认为说像废弃物的清理呢，比较像是这种地域性，比较具有这种地域性格的话呢，那属于所谓的自治事务。那如果是像那种空气污染啊，或者是这种水污染，比较具有外部性的话呢，啊，那比较像所谓的委办事务。可以吧，只是一个粗略的界分啊，但不是绝对。好，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直接定性，你不一定要定性，但是你要分析出，若本案涉及到自治事务的话，那谁要认可？若本案涉及委办事务，那谁要认可？懂我的意思吗？你要去分析出这样的情形。好，那这个是考题的时候呢，只要是有谈到啊机关要去签这个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认可的一个程序，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是第二个层次，好，那第三个层次的考题就来了，好，像我们的什么，像我们的二十八页这个一百年光物，我看一下这个题目，是第三个层次考题，一百年光物牌，就今年光物，它这样考二十八页，劳委会职训局所属的职业训练中心。与学员订立一个啊，如果学员擅自退训，要赔偿相关的训练费用啊，并且要自愿接受执行啊，行政契约。哎，是谁被执行的啊？学员退训要自愿被执行，对不对？是人民要自愿被执行的。好，那请问上开自愿接受执行的行政契约，如果没有经过劳委会的认可，可否作为执行名义啊？请您依照148条来加以分析。我们先想一下，为什么今天148条的第二项，他要谈到说要经过上级机关的认可、啊？因为通常的情形只设的是说被执行者是谁，机关。好，如果今天被执行者是机关的话呢，他担心机关的工这个机关的财产呢，啊，因为被执行的被查封的，他无法办公，他会对整个公益的实践呢有所妨碍。所以会有148条第二项，其实当初的设计呢，一个想法是说，假设今天被执行者刚好是机关的话，好，那今天这个执行就会影响到整个公共事务，整个公共事务的运作，好，办公室被查封，冷气被查封，那还像样吗？好，那所以他会跟你讲说，你行政机关要跟人家去签这个条文之前呢，要很小心，因为有可能你这个机关是会被执行的。那当你会被执行的话呢，你就要事先经过上级的同意才可以签这个条文，了解吗？这个条文当时的设计其实是担心说，一旦这个被执行者是机关的时候，啊，机关的公用财产一旦被执行，会对整个公共事务的运作会有所影响。那如果说今天被执行者是人民的话，对，是人民的话，是不是也有那个必要性要行政机关来签这个合约？同学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今天机关跟人民签一个行政契约嘛。好，如果今天被执行者啊，假设第一种情况是什么？你说被执行者如果是行政机关，好，那当然是有必要啊。好，因为被执行者是行政机关，你行政机关要出面跟人家去签约的时候，你要经过上级的同意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那请问一下，如果今天这个签这个自愿接受执行的被执行者是人民的话，那你今天行政机关还有那个必要性也跑去请上级签约啊？你又不会被执行，因为被执行的对象是人民啊。你机关的财产又会被查封，那还有没有那个必要性要呈报上级同意？因为这个公文的往返总是耗日费时，好。那有没有必要呢？花这个时间啊，走这样的程序，经过上级认可，是个题目要考的点。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今天人民是被执行的主体的话呢，行政机关作为 作为一个优势的地位，他还有没有必要要经过这个繁琐的程序报上级的认可？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在目前实务上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的。当今天被执行者是人民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好，两说，第一说是否定说。啊，被执行者是人民的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个必要性。好，因为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行政执行法的148条第二项，之所以会这样的规范，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执行一旦执行其行政机关，啊，会涉及公益，啊，会涉及公共事务的运作，啊，这个才有必要性。好，我简单整理一下，他的否定说的理由是因为说148条第二项的意旨，规范的意旨呢？去担心啊，行政机关一旦遭执行，啊，会影响公共事务的运作，会影响公益。好，所以只有什么？所以只有在机关作为执行主体的时候呢，才有必要性。好，那至于人民，好，为被执行者，是。至于人民作为被执行的主体的时候呢，其实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好，所以不是。是有此疑虑。至于人民作为被执行的主体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疑虑了，啊，比较不会有说这个机关被执行，啊，那影响公益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欠缺必要性，没有必要。好，更何况这个程序很繁琐嘛，很繁琐。好，那这个是一个否定的讲法。那另外一说呢？实务这个两派都有实务见解哈，另外说是才肯定说的讲法是认为说，哎，第一个文义上不限嘛，文义上本来就没有限说在，哈，在机关作为被执行者的时候才有148条第二项的适用，好，那人民啊被执行的时候呢，还是有必要去走148条第二项啊，那为什么？因为当今天人民作为被执行主体的时候。借由机关送上级来认可，可以让上级呢更审慎的，啊，更审慎的全盘呢来决定这个个案有没有必要签148条第二项。就是说，你让上级机关做个审慎的一个了解，哈，那也才能够避免说这个行政机关下级机关有滥权、恣意违法的风险。好，因为如果说今天是行政机关很恣意呢，去跟人家签这个148条第二项。那有可能会不利于人民。那透过上级机关的监控法官呢，啊，能够避免下级机关啊的一些公权力的滥用。所以你可以讲说，啊，第二个理由是借由上级的审查认可，啊，可避免啊缔约机关。就下级机关哈，可以避免缔约机关呢有滥用啊，这个有滥用这个国家执行的公权力。要避免缔约机关滥用这个执行的公权力。好，那此外呢，更可以达到保护当事人的目的，进而保护当事人。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好，虽然今天被执行者不是公家财产，而是人民，好，那但是透过上级的这个自我审查，好，那也是进而达到保护当事人的目的，好，所以无法送上级来经过认可的程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对这个问题本身就两种不同的立场，好，那考试的时候呢，因为目前实务上对这个问题呢。最后的结论呢，其实是开放的，他并没有说有一个决议或者判例出来，有讨论，但是没有最后的结论，所以两派呢，可以把它分析出来。 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考题，可以特别注意一下。那考试的时候，你还是要去阐述一下148条那个立法精神，为了加速契约请求权的贯彻。好，那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同学结束了这个148条的条文。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30页以下，好，要跟同学谈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的30页这个95年政大海，他考一个题目。好，这个政大他是这样讲，他说哈，请你说明行政机关可不可以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好，那约定做成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好，第一题只是单纯在讲说，行政机关可不可以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以代替行政处分的做成？好，我可不可以选择契约作为我的行为方式？好，那选择契约作为行为方式，有没有必要法规特别授权？有没有印象？刚刚讲过的议题。好，看135条的规定，135条的规定。好，这个除外说，除外说跟授权说的讨论。好，那第二小题，他跟你讲说，行政机关如果不依约定做成该处分，人民可以如何行使法律救济途径？这什么意思啊？我来举一个例子哈。例如说，今天机关跟甲缔结一个行政契约，约定一件事情，约定说呢，甲要缴纳回馈金，你一旦缴纳回馈金之后，我就愿意呢给你一个开发许可。双方做这个约定，你缴钱给缴钱缴回馈金，那我拿这个钱呢，啊，去这个让附近的这个周围的邻居呢都能够来都来个来使用这笔钱，那我就给你一个开发许可。那请问一下，如果今天机关已经，抱歉，甲已经缴了钱，刚好相反，甲已经缴了钱，但是机关呢却迟迟还没有给开发许可，一直不给许可。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甲得如何救济？他如何打行政救济？甲是要什么？甲是要什么？甲是要一个开发许可。对不对？我要一个开发许可，那开发许可是一个什么？行政处分，而且，那到底这个个案呢？当事人是要走可予义务诉讼，好，我请求行政机关做成一个开发许可的处分，而打可予义务诉讼，还是说打一般行政契约的一般给付诉讼呢？这个就会有所讨论，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两说的看法。第一说的讲法是认为说，从当事人的诉求来看，当事人是希望有一个开发许可的行政处分。好，那你就应该去打科予义务诉讼才对啊，因为你要一个行政处分啊。好，要行政处分，他拒绝你，那你打第五条，这也很正常。但是第二说不是这样讲，第二说跟你讲说，不是，今天你甲呢，你是跟机关签一个行政契约的，所以只要是跟行政契约给付有关的争议呢，都是走什么？第八条，第八条的文意就有谈到啊。第八条的第一项后段就跟你讲说，只要是跟行政契约给付有关的，都是走一般给付诉讼嘛，是不是？所以应该是要走第八条才对，而不是走第五条。好，所以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那就吧。好，那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呢，考试的时候你开放的写啊，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有老师采取，懂我的意思吗？都有老师采取。那你说这两说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最大的差异是说啊，如果你是走第五条，要经过什么？经过诉愿，经过诉愿，诉愿前置嘛，对不对？经过诉愿程序才打可予义务诉讼。那第八条呢？不用经过诉愿，它可以直接起诉。 了解吗？这我们还没有讲到，但是要先有这个观念。经过第五条，好，经过第五条的，就打第五条的之前要经过科里义务诉愿，是不是？打第八条的之前是不用经过诉愿程序，可以直接起诉。那说他然后呢？那有没有经过诉愿程序？你就可以去谈啊，是有诉愿好还是没有诉愿好啊？哎，看起来没有经过诉愿可以快一点上法院，看起来不错啊。但是有人会讲说，有经过诉愿程序，好歹诉愿可以针对行政处分的合目的性来进行审查，它的审查范围是比法院更加广泛。所以到底有没有经过诉愿程序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也是各有优劣啊，不是说绝对没有经过诉愿就必然好啊，所以会有这样的讨论。好，那这个题目呢，我们请同学哈，以三十页的那个一般起步诉讼这一说，只勾一跟二，一跟二就可以了，好，比较简单，好。然后呢，你下面这个第三十页的第二点科里义务诉讼，好，勾第一点，好，等一下看这个题目，好，都可以。那针对这个问题呢，目前就两派的见解，好，就第一派是走第五条，第二派走第八条，好，那都有人看。那第二个问题也是一样。第二个问题在讲义的三十一页上面。如果今天是机关跟人民签一个合约，这个合约约定的事项是说啊，只要人民做了他的给付，人民提供了相对的给付之后，行政机关就承诺不为财阀。有点类似和解契约了，好，就只要你去修正你的市场地位，啊，你不要再做一些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的行为的话呢，那我就承诺暂时不对你做财阀，好，我说公平会跟微软签一个行政和解契约，好，那如果说今天人民已经去修正了这个微软呢，已经修正它的市场地位了，啊，但是今天机关呢却违约，啊，他如果事后。机关如果事后有违约，它代表什么？代表机关事后有财阀，还是财阀人民？好，那请问一下，这个甲该怎么救济？懂我的问题意思吗？就说今天刚好相反嘛，刚刚是说约定你要给我处分，你却没有给；现在是约定你不要做处分，你却做了。好，那这个情况之下，到底甲该怎么救济呢？那目前学说上还是两种见解啊。第一派的看法呢，认为毕竟已经有一个财阀处分做成了啊，所以你的救济就是走撤销诉讼，就是走撤销诉讼，赶快去打撤销诉讼，把这个财阀处分给除去掉。好，这是第一种讲法，走撤销诉讼。那第二种讲法呢，不是啊，只要双方签了行政契约，后续的履约的问题呢，都走第八条。那第八条的情形是，你说第八条要怎么走？第八条是说跟行政契约给付有关的走第八条嘛？但是他今天已经做了，已经有一个财阀处分了。好，那我们就讲说，甲呢可以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依照原约定，原约定是什么？原约定是不得财阀，所以做了财阀之后就要事后撤销，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做财阀没有关系，依照原约定就是。不得财阀嘛，那不得财阀已经做了，就事后撤销嘛。好，事后撤销就是财阀的处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一样，有两派不同的立场，可以吗？那这两派不同的立场，在分析上哈，你也可以去分析说，第一种做法要经过诉愿，第二种做法是不用经过诉愿，好，有这个差异之处。好，那此外呢，你还可以分析什么？你还可以分析说，其实坦白讲哈，哪一种做法是比较快、比较直接？哪一种撤销？为什么反而撤销比较直接？因为撤销的判决是一个行程判决，行程判决一下去之后，那个判决就等于是废弃掉财阀处分，甲可以马上获得权利的保障。但是如果是给付诉讼，它的判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给付判决，它只是科予机关呢要事后去撤销这个财阀处分。那要不要撤销？撤多久之后才撤销？都是未知数啊，所以给付判决本身还有赖行政机关事后去履行这个判决的意志嘛， 好，所以在整个时效上来看呢，有可能这个行政判决来得快，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行政判决是那个判决直接就废弃掉处分的效力，那当事人可以立即的获得权利的保障。好，那这是第二个问题一点，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过去是考过95年政大这个第一题啊，那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考过，可以稍微注意。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往后看哈。先请同学看一个比较简单的考题，先看39页，我们公立学校待会再回来看。先看到39页的这个健保的合并。39页呢，他是这样讲啊，他说健保局对于与其有特约的医院，所谓的一个品质特约的核定，那核定的法律性质如何？我们讲过呢，健保局在实务上跟特约医院。依照533号解释，有一个特约的法律关系，跟契约。那在实务上呢，因为我们的健保法也有规定，凡是特约医院有任何的违约的情形，凡是医院有违约的情况的话呢，都可以由主管机关健保局呢，来做出一个停止特约，他就得停止。特约，1到3个月，凡是有违约的一些事由的话，这个健保局呢都可以做出一个核定，停止特约的核定。那这个核定是核定多久？核定1到3个月，停止特约，可以。好，那今天就可能在个案当中呢，医院有违约，还有违约，那因此健保局呢就对这个医院呢做出一个核定。假设核定停止这个特约关系1个月，那考试来啊，今天这个甲医院针对这个停止特约的核定，如果不服气的话，该怎么救济？他考你说这个甲该怎么救济？那我们讲说要问救济的途径，就得先问什么？就得先问这个行为的性质。你没有定性，那何来救济？是不是？所以第一件事情就必须要先对这个停止特约的核定，它的法律性质来讨论。法律性质探讨上呢，这个地方有两种讲法。第一说是行政处分说，第二说是意思表示说。好，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认为是行政处分说。它的讲法很简单他说今天健保局做的这个核定本身是适用健保法的结果，我是依照健保法行使裁量权，停止特约1个月，所以我是依法行使裁量权后所做的一个行政处分当然是一个行政处分性质那也因此呢，针对这样的行政处分，后续的救济途径就是走什么？就是走撤销诉愿跟撤销诉讼。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我是依法行使裁量权的结果，大家发现我是依法行使裁量权的结果，所以所做的这个行为呢，自然符合92条第一项行政处分的要件，那它就是一个处分，这个甲不服气就打撤销诉愿、撤销诉讼来寻求救济，那第二派的看法不是，第二派的看法他认为说，你今天都已经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了。只要缔结了行政契约，后续的法律效果就要随着契约的法理来安排。那在契约的履约过程当中，任何一照呢，这个有违约的话呢，他照要请求调整或者终止合约，那个调整或者终止的通知都是什么？都是一个纯粹契约上的意思表示。 所以针对这样的意思表示本身，好，救济途径是什么？救济途径啊，这个讲义里面它的这个实务见解呢，它是写诉讼法第八条，一般起诉讼，但是其实呢，坦白讲，精确的讲，在这个个案里面呢，比较正确的走法应该是走诉讼法第六条，六条一项的中断，好，六条一项的中断是什么？是要去确认这个契约关系存在这样的诉讼。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健保局的核定，好，核定下去之后，等于是我的这个契约的关系呢，契约的效力呢，这个不明了。到底这个契约效力会不会因为你的核定而受到影响？双方有争执。到底这个契约的法律关系、契约的效力会不会因为这个核定而受到影响？双方有争执。所以你应该要去确认，好，你应该要去确认这个契约关系。确认这个契约的法律关系，啊，成立，啊，还成立，还存在这样的诉讼，啊，确认契约关系成立这样的诉讼，好，那而不是打第八条。为什么？第八条的情况是什么？第八条情况是这样讲，比如说今天机关跟甲缔结一个行政契约，好，刚刚讲过，甲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但是机关呢却违约，机关还没有起步。好，那这个情况之下，甲还是走第八条来请求法院判定机关依照契约来提供起步，因为第八条是一个起步诉讼啊，起步诉讼就是要求法院判定机关给一个起步啊。那你今天要起步什么？起步什么？你都已经什么？你都已经做出一个核定，核定下去之后，导致我们契约关系、契约的法律关系不明。到底这个契约关系有没有因为你的核定，啊，有没有因为你的核定的效力受到影响不明？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比较正确的讲法走第六条，确认契约关系成立的这样的诉讼。那你当然也可以讲跟刚刚一样，你也可以讲说，啊，那就是请这个请法院判定机关把这个核定给事后废弃掉，你也可以这样谈，也可以这样谈。那只是说我们综合待会要谈到的公立学校的聘约的那个实务见解，好，那个实务见解里面的讨论呢，其实它也是去写到第六条的这个中断，他说好乱啊，我已经无法判断。那我跟你讲，考试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就做假设，然后来分析。好，如果今天甲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去确认说，到底我这个契约关系有没有因为你的核定而效力受到影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打的是六条一项中断确认。那我如果我的诉求是希望这个行政机关呢，依照原约定的意思呢，不可以对我做核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等于是请求法院判定机关呢，好去做出一个什么事后撤回的动作。而且撤回他的核定。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我个人看法还是会认为比较改变的，这个会比较顺。为什么？因为法规就是明白讲说，你有违约就可以改成特约啊。法规哪有讲说你可以事后还可以废弃掉核定？他没有这样讲。好，所以可能第二条会相对是比较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内容哈，39页哈，这边有肯定说。肯定说是什么？就是肯定是行政体制。好，这一块的看法是40页，直接划线哈。上面第一行他说，保险人所为啊，单方的认定保险人是服务机构有没有这个特定的形式啊？单方的宣告停止特约的效果，并无合约当事人能举措上的意味啊。那这个是基于这个其管理保险人是服务机构的公权力而发，看起来。应该认为是一个行政处分，而不是一个意思表示。好，这是走撤销诉讼。好，再往下看，好，第三点，第二点都可以有。第三点，第三点他这样讲哦，他说第三点哦，倒数第三行，他说健保局最终的决定停止特约期间是什么？画起来是行使裁量权的结果，啊，是依法行使裁量权的结果，而不是合约具体规定的结果。所以更可说是一个行政处分，就第三点，八号三的划线的部分，对吧？是一个依法行使裁量权的结果。 这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目前的实务见解，好，这个决议呢，还行政处分书，实务上采行政处分书，在这个问题点上，但是学说上是采什么？是采意思表示书。好，学说上采意思表示书，我们看一下这个意思表示书，在41页，41页第二点，接连打星号，打星号，他这样讲。看划线地方，他说行政机关既然选择契约作为行为方式，则后续的效果就应该随之。第二点划线的地方好，那他说不其履行问题就应该随同民事契约由诉讼程序解决，好，以及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该当类型诉讼，好，不可以再由行政机关单方以处分的方式呢作为促使或强制他照履行契约这样的手段，可以吗？好，对，他的想法是说呢，解释上应该是一个意思表示。你说哪里有意思表示？你看到第三点，好，第三点的倒数第二行，他说这个停止，第三点倒数第二行，他说这个停止特约的行为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健保局向他方的意思表示。好，他不是行政处分。好，那你往上看两行，他要跟你讲说，那有关的那应该走几步诉讼来加以解决，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两种不同的这个讲法。好，两种不同的这个讲法。好，那以上呢是健保的案例，是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我要跟同学介绍的是什么？你再看回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最近考试很喜欢考的叫教师的聘约的法律关系，好，那你看到讲义的32页，好，32页一直到讲义的38页，好，这些都是谈这个教师聘约的相关问题，好，再解释一下，我们就以什么？就以34页，以34页这个99名公证的主题为主。在教师的解聘的流程啊，大体上是这样做。首先呢，这个教师的解聘可能会经过这个讲法律系啊，那经过法律系好的这个教评会的审核，它经过学院的审核，那最后呢由学校啊，最后一段是学校的教评会啊，教评会呢做出一个决议。教评会决议了之后呢，它的流程是什么啊？我先看一下法条会比较清楚。教评会的这个决议在32页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教师法14之1啊。你看教师法14之1啊，32页下面啊，他说教评会如果是依照14条做出教师解聘的决议后，好，那学校呢应该自决议之日起10日内报，他讲报主管机关核准。报主管机关核准，那假设是大学就报教育部核准，好，并同时以书面付之理由通知当事人，可以吗？好，所以现在是这样，教评会做出一个决议，好，那今天学校呢要报主管机关核准。报主管机关核准，那报核准的同时他怎么写？他说报核准的同时以书面附理由通知当事人，所以决议在报不核准的同时呢，他也会以书面通知当事人，通知这个老师，这两个是同时的，同时间，可以吗？好，报主管机关核准同时，我也告知当事人。好，那报不核准之后呢？他再送回给学校，啊，这个主管机关会函复给学校，主管机关会函复给学校，啊，函复给学校， 那函复回给学校之后，再由学校正式，正式的来加以解释。正式的做这个解聘的动作，解聘，可以，解聘的决定。那今天考试的点是什么？考试的点有两个，第一个点是说，我针对这个解聘，学校最后这个解聘呢，老师如果不服气，他该如何救济？好，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说，如果今天是老师在前阶段，在学校呢报教育部核准的同时的这个通知呢，老师如果对通知不服气，老师可不可以当下就打行政救济？大姐，好，因为今天你在这个报部核准开一段期间，可能经过几个月，但这几个月呢，这个这个老师呢，可能会因此名誉受到损害，因为可能消息传开，那名誉受到损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因为你看这个法条十四之一条哦，十四之一条的最后两条，他说在核准之前，其实这个老师呢，还是暂时的被聘任，就还是要去上课，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上课他可能同学的眼神就怪怪的，他可能是会影响，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老师可不可以当下就去打这个行政救济了？谈这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解聘的法律性质哈，那还是一样，谈行政救济就得先去谈定性。在定性上呢，也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你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讲义，在35页，跟36页就有两说。第一说认为解聘是一个行政处分。第二说认为是什么？就意思表示，解约的意思表示。所以都一模一样，都是跟这个健保的个案是一模一样，这两说，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意思表示。那为什么有这个实务见解谈行政处分说啊？他的看法是这样讲他把这个解聘的决定跟什么，跟所谓的教师身份去比较，跟教师的身份的决定去比较。同学想一下，升等决定在大法官的462号解释他怎么解释？他说是一个行政处分啊，学校的一个行政处分，对不对？那升等决定，升等过跟不过，假设升等被驳回，升等被驳回跟老师被解聘，哪一种比较严重？解聘啊，解聘比较严重，整个就不是老师身份了。那连升等决定这种还没有改变身份，是对老师权利有重大影响的行为，都愿意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实务跟你讲说，举轻以民重，影响比较小的都已经是行政处分了，何况影响比较大的，那个解聘当然应该解为是什么？举轻以民重，当然应该是一个行政处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基于这样的讲法呢，解聘是一个处分。那这是第一种讲法。那第二种讲法是什么？第二种讲法说不是。今天既然老师跟学校之间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我就是反复讲到我跟大家稍微停一下。为什么老师跟学校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老师跟学校的这个聘约关系，你今天也不用挑讲义都有，讲义是放在你的33页，就有看到了33页的下面。早期我们讲过，早期的这个实务上，是把这个聘约呢，教师的聘约解为是一个司法契约。那为什么？因为早期行政程序法还没有立法嘛，你把它解为是一个行政契约，那老师没得救啊，对不对？而且早期的行政诉讼法，它没有去规范到行政契约该怎么救济啊。所以在早期呢。我在讲话吗？不是吧？对，这个你会快。好，那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这个刚才讲，对早期 ，OK， 好。 这个早期呢，之所以把它解为是一个这个司法契约，有它的这个时代背景，因为当时的行政诉讼法跟行政程序法都没有立法，啊，就是刑诉法是没有谈到行政契约的救济的，啊，所以不得不把它解为是一个司法契约，这样可以吗？啊，那其实现在呢，目前的通说跟实务的讲法都已经愿意把教师契约解为是一个行政契约，那理由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整理，参考大法官533号解释的例子，参考大法官533号解释的例子，我们说关于教师的聘约，好，可以从标的来看，也可以从目的，也可以从法规，好，也可以从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啊，这样来分析。好，如果是从标的来看，教师的这个教育，啊，教育的任务本身就是学校，啊，学校请老师来教学生，啊，学校请老师来教学生，这个教育本身从标的来看是不是一种公法上标的，啊，这本来是有争议的，坦白讲性质上呢，教育应该不具有公权力色彩，坦白讲是不具有公权力色彩，因为一般这个私人也可以来从事教育，所以没有什么公权力色彩的性质，但是大法官已经讲死了，啊，大法官的382号解释已经把教育定位成是一种公权力的形式，啊，这一块是因为大法官已经把它讲死了，啊，那所以教育本身呢，在大法官的架构底下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为，公权力的形式，很像所谓的单纯高权行政，啊，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学校请老师来教学生，目的当然是什么？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嘛。好，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好，那这个当然有很浓厚的公益色彩，好，那第三个法规，好的，这个聘约一般都是用所谓的公立学校聘约是用什么？教育人员任用条例。那这部法规，啊，有主管机关，啊，的设立，啊，那因此它是一个公法法规，是用公法法规所做的，啊，那地位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老师呢，这个在学校，啊，在开课，特别是新进老师在开课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行政事务上呢，啊，都还是要听从学校的安排居多，啊，所以在整个聘约的过程呢，校方还是具有什么？校方有优势的地位，还是有优势主导的地位，校方原有优势的地位。好，那综上所述呢，实务上以及学说之间呢，都会跟你讲说，好，这个教师的聘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政契约。好，这个目前是没有争议的，通说跟实务是没有争议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行政契约，除非你去考政大法研所。政大法研所呢，董宝成老师呢，也是他个人的看法，认为是一个司法契约。好，那讲一会儿整理。那不然，一般考国家考试呢，都还是以行政契约为主。来，行政契约。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再看回来看，好，我会看这个。他说呢，这个意思表示 ，A 既然是行政契约的话，那整个在契约的履约过程，啊，都应该随着契约的法理来处理的，啊，所以就应该把它解为是一个解约的意思表示才对，来解释一下，解约的意思表示，好，好，那你说这两说在救济途径上有何差异啊？如果解为这个解约的意思表示的话，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说，不论是。无论是采取行政处分说或者意思表示说，啊，毕竟这都是老师嘛，那教师他的救济途径我们讲过，依照教师法规定可以走什么，啊，可以走申诉，啊，他可以选择走申诉再申诉，申诉再申诉，那这边也是一样，意思表示也可以走申诉再申诉，完了之后打什么，完了之后打行政诉讼，好，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完了之后打行政诉讼，那只是说这个行政诉讼的种类有差， 如果今天是行政署，这个当然一条，意思表达撤销，啊撤销。那如果是意思表示呢？啊，六条一项奏断。啊，目前实务上有一派的实务见解，啊，他才意思表示说，那他跟你讲说要打六条一项中断，要去确认这个契约关系成立的这样的诉讼，啊，因为你这个学校的解聘，到底这个解聘有没有违法，解聘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聘约关系，效力未明，好，啊，那留待法院呢来确认这个聘约关系存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六条一项中断，好，啊，那如果是行政处分这一块，也可以走什么，或者走诉愿，诉愿法第一条。它代表什么？撤销诉讼。我看一下，我们说这是一个这个责选择的关系嘛。你可以走一般的诉愿、行政诉讼，你也可以走申诉再申诉，再走行政诉讼。啊，教师的救济途径是一个选择性的关系，了解吗？啊，那意思表示这一块呢，啊，在处理上呢，本来的第六条的第一项的这个中断本身，其实本来就不限于什么，本来就不限于诉愿程序。所以其实理论上也可以直接去打第六条的，了解吗？因为你打第六条确认诉讼本来就不用经过诉愿程序啊，是不是？本来就不用经过诉愿程序啊，所以你其实也可以直接就走上法院打第六条，好，那或者是你依照教师法规定走申诉再申诉，好，因为假设你认为说。申诉再申诉机关呢，可能对再申诉机关反对比较有利。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当事人就会选择走再申诉这一块，就会选择去走遍这个程序。好，那假设这个当事人认为说再申诉机关对他呢其实没有敌意，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会直接打第六条，那就有意思了。好，那这个都是这个申诉再申诉都是教师法的规定，这是教师法规定的途径，教师法的。教师法这一块是在哪里？教师法的33条，在你的32页最下面，32页最下面，33，这个看到，对，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解聘的最新途径。好，那至于这个先前的通知呢，解聘前的这个通知哈，它的法律性质为何？它的救济途径为何？好，那这一块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38页，38页，这一块倒没有争论啊。这一块在目前实务上已经有行政法院做出决议啊。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这一次决议呢，是把什么？把这个未核准前的解聘通知，他怎么讲啊？他说这个解聘未核准前的解聘通知是一个什么？8号1第2号。是一个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就的不利益处分，了解吗？所以这也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既然是行政处分，救济途径怎么处理啊？就比照这个解聘的救济，了解吗？就只要是行政处分，它的救济就是比照哦诉愿、行政诉讼或者申诉再申诉再行政诉讼，这样它是有意思的。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决议的这个讲法，好，那这个决议的讲法呢，学术上倒是没有太多的不同的意见，所以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实务见解为主，好，他也是把这个通知解为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可以单独救济，可以立刻救济，注意哦，这里他没有去参考像行政程序法174条，好，那种附带救济哦，啊，他没有说啊，你不可以单独救济，你要附带救济，他没有这样讲。他还是认为说，啊，个别的行为，行政处分是个别行为，个别观察，啊，后面固然是一个行政处分，但前面这个行为还是有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这样是我的意思吗？所以个别行为，个别观察，好，那这两说哈，我刚刚忘了补充，这两说目前的实务啊，实务是哪一说？行政处分说，啊，实务呢这个。刚刚的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好，哦，的行政处分说，但是学说上的多数都是采意思表示说，啊，跟健保的案例是一样，学说都会认为说，行政契约的法律关系当中要解为意思表示，啊，好，那 这种想法在契约关系当中不可以再有行政处分出现。那晋鹏举个例子表示，这种讲法叫什么？袁明谦老师把它称作叫两种行为并行禁止的原则。好长啊，你看一下啊，你看到这个讲义的36页，我画个线，36页的最下面那个标楷体的部分，我们看一个两种行为并行禁止原则。好，这林老师的讲法，他说凡以行政契约代替行政处分为法律行为时啊，就不应该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当中再使用行政处分，好，以这个改变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这样才符合当事人当初选择契约的这个期待嘛。我们当初就讲好要用契约啊，你怎么会对我做行政处分呢？可以吗？所以在缔约关系当中，不可以再让行政机关可以基于一方高权的地位，来做行政处分，这样懂我的意思？所以有这样的讲法，那这个也有实务见解。但是最后呢，行政法院开会决议，决议之后就改采行政处分说，所以就是现在学说是采意思表示说，好，这是第二个层次，就第一个点考解定，第二个点考解定前的通知，第三个点考什么？第三个点是考说，如果今天一旦解定之后，或者事前通知之后呢，进到了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的审查的力度，审查力度，可以，或者什么？或者他开账号，他说如果在书面，他说如果是在什么，在这个诉愿也是一样，诉愿机关的这个审查力度，还有什么？或者是像这个主管机关。这个审查的力度，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对吗？第一个是说，进到法院之后，法官他的审查的力度，或者是之前在诉愿阶段的这个审查力度。诶，诉愿跟谁比较？大学是跟教育部，那这个也是谁？这也是教育部，了解吗？这都一样的哈。主管机关的核准的过程，他的审查的范围，审查的这个权限到底有多大？就考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考法呢，就是要去谈什么？这个先前这个教评会在做决议，这个决议本身毕竟是一个委员会的，这个一个合议制的机关所做的决定，教评会本身毕竟是一个合议制的机关，就合议制的决定，这种合议制的决定本身一般会认定成所谓的判断一定事项，比较是判断一定事项。那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直接看哪里？看这个33页，33页，我们来看一下，看括号一，好，他说国立大学的解聘啊，是各级教评会所为，好，画起来哈，成员多半具有专业，也具备一定的程序。那相较什么？相较一般公务员的判断，那显然较具有什么判断余地的性质。那因此呢，职能委员会对该等事项显较谁？行政法院或什么或监督机关更有能力做成正确的决定，可以吗？好，那因此呢，今天基于这个宪法上大学自治的保障呢，监督机关只能够就司法性为之，法院也是一样，只能够就司法性为之。好，那应该要尽可能尊重这个教评会的这个决定。判断余地是不是完全排除司法审查？不是，我还是可以审查的判断瑕疵，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同学会不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先前讲过判断余地是谁对谁的审查判断余地，是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的那个审查去谈判断余地嘛？那怎么今天会是谈到诉愿机关呢？这就卡在说我们的这个大法官解释用语上的。他两个都用了，你回去看一下你大法官解释哈，大法官的382号或者462号解释，这两个解释在谈判断余地的司法审查的时候，他说不仅是这个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可以针对行政法院， 也可以针对书院管辖机关，可以懂我的意思？就这两个解释里面谈的判断疑虑，哦，不仅仅是谈说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判断要加以尊重，它也包括了诉愿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判断要加以尊重，它有这句话。那只是说我们一般学理上的判断疑虑呢，都在谈行政法院，大家有意思吗？所以我们当时没有讲诉愿机关这一块，因为学理上都谈行政法院，是司法对行政的管控，大家有？那这种题目的话，你就要去带到大法官这样的解释，解释里面就有谈到诉愿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判断也要加以尊重。好，这个时候审查权就限缩在合法性审查，而不及于合目的性审查，大家有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第三个考点，第三个考点。第四个考点是什么？第四个考点是说，如果今天主管机关是不予核准，不予核准，不予核准，那谁就不高兴了？甲应该很高兴吧？谁不高兴？学校，有的一个学校报不核准，结果居然打枪，好，这个不予核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校可不可以救济？如果你是依照实务的讲法，不可以。依照实务的讲法，他就不认为这个报复的核准是一个行政处分，这只是一个纯粹的机关的一个内部的行为。学校当然不可以针对上级监督机关的不予核准去打行政救济的，可以吗？那但是这个在学说上哈，譬如说像有课程老师，他写过文章在谈哈。那他的看法是比较特殊，他认为说这个教育主管机关的核准本身也具有行政处分的性质，所以他会认为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学校是可以针对这个处分去打行政救济，但是其实都跟实务的做法是有落差，因为实务上他就不会让学校，实务上就不会让这个学校针对上级监督机关的这个行为把它定性成这个行政处分，因为目前这个国立大学是什么？是教育部底下的行政机关啊，上级监督机关的监督行为怎么会是行政处分呢？不具有外部性，那就是什么？上级监督机关的行为不具有行政处分的外部性。好，所以这个考题是在你的这个35页啊，35页的括号二，好，因为他说大学。大学如果对教育部的不核准，35页上面括号二，他说哈，这个大学如果对教育部的不予核准，可不可以救济？如果是依照实务见解是不可以。实务上他不会认为说上级监督机关的不予核准具有处分的外部性，但是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帮你整理进来了。在37页。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这个教师的解令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请同学回去的时候呢，这些题目你都要看得很熟，因为其实考点就是这个考点，就不超出这四个考点。那通常都是考一个二，一就是这个解令的性质跟救济，那二呢，就通知的性质跟救济，就这样。通常是考一跟二，那法研所考过三，了解，三跟四，了解，就这样子。那你看到这个32页，向来的国家考试的题目都是考一跟二，都考一跟二，我们看一下一跟二的部分。好，那只是说像什么？只是说像这个去年那个99年警察，99警察哈，99警察他有考到这个。第三个点，就受诉法院可以如何审查？对吧？99警察，我们看到99警察，好，他说受诉的法院可以做何种？可否成为审问？那这个主要是考判断疑虑的司法审查的问题，可以了解吗？我太快了吗？要再慢一点吗？但是他知道了，就是99年警察32页。这个题目的最后一行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是说什么？这个情节尚非重大，他受诉法院可否成为审问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要你去谈什么？谈说行政法院好，可不可以去这个重新审查教评会的那个实体的审，实体的这个决议，就可不可以审查那个决议嘛？ 那判断一定不是完全排除司法审查，我还是可以审查有没有判断瑕疵，这样子。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整个教师契约的相关法律问题。好，那大体上的整个行政契约，应该可以再告个段落哈。那我们待会下午要上课嘛，对不对？我们就两点，来看这个行政契约跟事实行为的部分。OK， 拜拜。